季彤放手。我上次请你帮的忙，你查到我爸爸的消息了吗？ 他已经转世了。如果你想见，我可以告诉你在哪儿。 不用，上次说好的烧纸给你。 不需要。 说好的，烧了纸我也心安。 生年1913，12月19，48年8月离世。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了。 我记住了，谢谢你今天又帮我。打扰你了，对不起。 我送你回去。 不用，我自己去。 季彤。 季彤期待的回头，瞬间就像被一股力吸住，消失在他面前。再醒来，他已经回到了身体里。他腾地坐起来，看看手，动动脚，又腾地躺下去，紧闭双眼，还想再出体，可是再也出不去了。他睁开眼，落寞地看着上空。可是出去了又怎么样呢？答应何峰的纸钱，还是要做到的。傍晚，趁周欣加班没回来，奶奶出门买菜，她提着金银财宝，端着铁盘下楼，找了个偏僻处，偷偷地烧。何峰立在不远处看着她，这些时日他始终在他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守护着。 人家想念着你这么久，好不容易见到一面，你还这样。 他与常人不一样，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办呢。 要不你去投胎算了，说不定还能赶得上追他，十几年而已。 他能等我吗？ 哎，我说着玩呢，你别当真啊，我可舍不得你。 不是吧，你真动了这个心思？ 你觉得十一殿会放我去转世吗？ 嗯，也是啊，你做了这么多孽。 是啊，我罪孽深重，难得宽恕。 哎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知道的，我就是开玩笑。 嗯。 哎呀，你别这样，我都不习惯了。你打我两下。你打我两下嘛。 梦圆落到他面前，伸长舌头做鬼脸，何峰笑着推开他。 欠揍。 嗯，这就对了。 烧完这些纸钱，就再也不想那个城管了。我要好好学习，考个好大学，找个好工作，赚钱养妈妈和奶奶。季彤盯着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脑中忽闪闪过一张熟悉的脸，又是年少时的何峰。他的意志在这一刻再次垮掉，盯着火走神，忽闪指尖发烫，火差点烧到手，他赶紧扔了纸钱，手搓了搓耳朵，好烫。 谁让你拿这么近，给我。 这是谁的记忆？天忽然暗下来，起风了，风吹起他披散的长发，吹起地上的银杏叶，吹起火盆中烧了一半的纸钱。他往后倒去，坐到了地上，惊恐地看着乱飞的火焰，记忆像被分叉了一般，莫名多出许多断断续续的片段。 让你逃你不逃，我要用力了。怎么，家里有情郎啊？他敢拦我就剁他手脚，你不嫁我就硬抢，谁要是拦路我就崩了谁。阿芝，婉芝。 下雨了，季彤浑浑噩噩的在外面瞎晃，手指勾着被雨水冲刷干净的铁盘，头疼欲裂。季彤被突出的石板路绊了一下，朝前摔倒，铁盘哐当几声滚了好远，手掌一阵麻痛，他翻开看了看，掌心擦破了皮。 慢点儿，别摔死，我可不帮你收尸啊。 又来了，他坐在地上，面朝向天空， 不知道怎么去接受这突如其来陌生又熟悉的记忆。他用力地敲了敲脑袋，甚至有些怀疑。梦与现实都分不清，我是不是精神分裂了？宇宙人间停了下来，季童睁开眼，看到一把黑伞悬空撑在自己头顶，无人之伞。他隐约觉得何风就在周围。是你吗？何风出现在伞外，雨从他的身体穿过。季童仰视着他，手垂落下来，心里顿有万般委屈想与他诉说，千言万语最终只有一句：你来了， 快回去。 何风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我从前是不是叫谢婉之？谢婉之。